第33集，这就是大人的世界。第二天温小辉醒来的时候，诺伊已经把昨天的一片狼藉全都收拾完了，还准备了热腾腾的早餐。温小辉伸了个长长的懒腰，然后一低头就看到了洛伊脚上的鞋。 哇，你今天穿出去跑步了？ 嗯，足弓受力均匀，减震也好，非常好穿，样子也好看。 那当然了，我的眼光嘛。 来吃饭吧，你今天晚班？ 嗯，不急着去。 温小辉刚坐下，突然想起什么来，环视了客厅一周，但忍着没有发问。 你想问枪去哪儿了？ 原来不是我做梦啊。 收起来了，你就当自己做梦吧，反正也就是个摆设。 温小辉其实有很多问题想问，但也只好硬生生憋了回去。但是现在他至少可以肯定一件事，那就是洛伊的爸爸绝对不是什么善男信女。虽说那东西不是很难弄到，无非一个钳子，但是普通人都买来收藏，谁会把它当作生日礼物送给自己未成年的儿子呀？那个人一定是个危险的人物。想到这里，他开始有些担心。洛伊吃了两口粥，抬头看着他。 小辉哥，你想什么真的全都写在脸上。 我脸上除了眉毛还有那么多东西吗？ 别想了，有些事啊你还是不知道的好。放心，你很安全。 我不是担心自己的安全。 我也很安全，别担心了。 嗯。 哦，对了，替我谢谢小妈，蛋糕很好吃。 没问题，改天咱们一起吃饭，她还要给我介绍男朋友呢。 他要给你介绍男朋友？ 是啊，他是我个朋友的朋友，挺合适的，到时候去见见。 嗯，多接触接触，不要以貌取人。 嗯，不行，我颜控。 不是说不该喜欢长得好看的，而是要多观察对方的人品。 那是当然了，我初恋就受过教育了好吗？那个傻逼只有脸是优点。放心吧，看人我还是会的。 你真的会看人吗？ 会啊。 嗯。 洛伊点点头，笑而不语。自从上了大学，洛伊明显忙了起来。跟他腻歪过一整个暑假的温小辉，开始还有些不习惯，但后来也就适应了。他现在去洛伊那的次数下降了不少，毕竟他自己的工作也是越来越忙，但两个人还是每天都保持着联络。有天晚上，两人正躺在床上睡前聊天呢，温小辉的电话突然响了。他拿过来一看，是小爱的。都快12点了，他以为是什么急事，赶紧接了。 嗯，喂，亲爱的，怎么了？ 小辉，小辉，出事了，出事了。 怎么了？慢慢说，你没事吧？ 有个大八卦。 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，胖子？ 你怎么叫我胖子呀？ 说重点。 Raven 出事了。 啊，出什么事了？ 阿凯回国了，8点多在天涯发了个帖子掐 Raven 呢，说他在当 Raven 助理期间被 Raven 抄袭作品，克扣酬劳，随意呼来喝去，还有把阿凯的设计据为己有，让阿凯背黑锅，给阿凯拉皮条什么的，可精彩了。 我操，哪儿哪儿呢？帖子发给我。 洛伊也跟着坐了起来，支着脑袋看着他。 早发你 QQ 了，阿凯还接了 Raven 好多老底，包括 Raven 在背后黑过谁，和谁睡过。瑞文虽然人品很差，但是阿凯是他的助理， 辞职了就这样，两个都不是好东西。 可不是，都什么了？以前在工作室的时候，两人表面上看着挺好的，瑞文一口一个亲爱的，阿凯那个巴结他，结果现在，别说了，我爬楼去。靠，都是你，我今晚还睡不睡了？ 挂了电话，温小辉打开链接就看了起来，标题起得很劲爆，各种控诉全都堆在了一起，让人一看就知道是一场大战。洛伊把脑袋凑了过来，一阵洗发水的味道飘进了温小辉的鼻子里。 嗯，真好闻。 嗯，怎么了？ 瑞文被他离职的前助理揭老底了。喏，你看。说真的，阿凯那个人平时看着挺随和的，甚至有点软弱，要不然也不会被瑞文各种压榨了。这种事儿，真不像是他能做出来的。 兔子逼急了也是会咬人的。 可不是。 温小辉看了一会儿，感觉遍体生寒。两个曾经那么密切的人，一旦撕破了脸，手里真的是掌握着一堆踩死对方的东西。瑞文在十来夜的时候出现了，回复了一大堆，指责阿凯污蔑他。但是阿凯证据太多了，聊天记录、票据，甚至通话录音都有，显然是预谋很久了。瑞文在时尚圈里成名了好多年，巨星更是国内知名的造型工作室，这样的丑闻自然是媒体的心头号。明天绝对要在各个媒体上占个版位。这一回瑞文名誉扫地，真是灾狠了。正看着呢，他就感觉肩膀一沉，偏头一看，原来是洛毅把下巴垫在了他的肩膀上，看着手机屏幕。这个姿势让他的后背几乎和洛毅的胸膛贴在一起，两人还躺在一张床上。这温小辉下意识地坐直了腰。 要不我们去电脑上看吧，手机屏幕太小了。 算了吧，都这么晚了，你该睡觉了，我们明天都要早起。 说不定阿凯或者瑞文还会回复呢。 嗯，睡觉吧。 洛伊把手机从他手里抽走了，温小辉撅着嘴哀怨地看着他。洛伊捏了捏他的脸蛋， 听话，睡吧。 好奇怪啊。 奇怪什么？ 阿凯啊，阿凯之前出国了，然后也辞职了，如果他想接瑞文老底或者报复的话，早半年前干嘛了？为什么等到现在啊？说真的，阿凯不是那么激进的人，他一直挺和气老实的，想不通他这么做是为了什么。 可能咽不下这口气吧。 嗯，其实他这么做，别人对他也会有看法。不管怎么样，瑞文也是他前老板，离职了就把前老板的事抖露出来，以后谁敢雇他呀？ 也许他想自立门户了。他实力还不错吧？ 嗯，挺厉害的，自立门户倒也行。难道他这么做是为了炒他自己？ 有可能。 太复杂了。哎，看到了吗？这就是大人的世界，还是学校单纯。 确实。 不知道这次的事儿对 Raven 和巨星有什么影响？ 静观其变吧。 嗯，还有件奇怪的事，是小妈提醒我才想到的。 什么？ 你有没有发现我今年煞星附体了？ 什么意思啊？ 谁跟我不对付都倒霉。你看，卢卡、雪梨姐的前夫罗总，现在是瑞文。这么想想，还有点吓人呢。 也许是冥冥之中，有神明在守护你吧。 一定是我命太硬了，专科贱人。 早点睡吧，明天养足精神，去工作室八卦。 嗯。 第二天一早， 温小辉迫不及待地冲去了工作室。他上班好久没有这么积极过了。果然，八卦的传播速度是惊人的，所有人都知道了。大家一见面，都是一副心照不宣的表情。温小辉给一个年轻的潮男做头发的时候，人家就问了起来。温小辉虽然一肚子猛料，也不敢多说，只好打哈哈过去。中午吃饭的时候，几个年轻人才有时间聚在一起互通有无。 怎么样了？瑞文回应了没有？ 发了一个特别正式的微博澄清，结果被骂了3000多条。这次瑞文真的是丢大人了，阿凯列出一堆证据，居然连录音都有。 所以这是预谋好的呀。哎呀，真可怕呀。哎，也有很多人骂阿凯居心不良炒作，反正这事儿啊，谁都没有讨到好。 阿凯怎么没讨到好？以前谁知道他是谁啊？现在该知道的都知道了。 也是啊，以前真看不出来阿凯是这样的人。 你们干什么呢？吃饭就吃饭，说那么多话，不怕咬到舌头呀？你们这帮年轻人一点深浅都没有，还在别人屋檐下呢。散了吧。